英明整个人还没有回过神呢。 我操，你有病啊。 任何人睡到一半睁眼就感觉自己悬在半空，都会惊出一身冷汗的，也就是他手里没枪，不然石毅这时候已经去见上帝了。 我操，你下手太重了。 石毅胸口疼得直吸气，他揉了一会儿才抬起头。 不就是试试能不能抱得动你吗？反应那么大干嘛？ 废话。 英明要用全部的自制力才能让自己不至于跟石毅在大门口打起来。他特想让石大公子躺平了，任他公主抱一次。但是初步判断了一下对方的体格，他理性地认识到这个可能性不太大。心口堵着一把火，英明一抬手甩上车门，然后进屋把外套扔到沙发上。他回头看着石毅， 脱衣服。 后面晃晃荡荡进屋的石大公子一扬眉， 你连澡都不洗啊？ 我想找点东西洗你脑子，有推荐吗？ 上半身就剩下一件背心了。英明皱着眉活动了一下肩膀，他这动作明显是热身的。石毅把大衣脱了，看着他又甩胳膊又踢腿的，终于后知后觉的感觉有点不对了。 你这是干嘛？ 英明扯了扯嘴角，笑意却不达眼底。 你上次不是说有空要和我较量一下？ 现在大半夜的，这什么毛病？ 石毅的反应只是让英明嘴角的弧度更冷了，他一把扯过石毅， 揍你还需要翻黄历？ 不好好警告一下这位大少爷，鬼知道下次他能想出什么诡异的点子来刺激他。英明平时打拳击练出的反应力，哪怕是在经过酒精的打折，也依然有十足的杀伤力。石毅被这一扯几乎站不稳，靠着沙发才勉强维持平衡。他看着英明一脸暴力，在察觉到对方不是开玩笑之后，终于戒备地退了两步，拉开彼此的距离。 你来真的？ 话音刚落，英明一拳已经打过来了，他一点余力都没留，无论是表情还是出拳的速度，都显示这一拳只要是挨了，毁容那是必须的。所以石毅躲得很快，他没有受过很专业的格斗训练，但是好歹也是从小到大运动万能的那挂，对着英明不占便宜，也不至于太狼狈。一连三拳他没还手，只是躲，直到被英明第四拳擦到了侧脸，才终于发起火。 操，你疯了是吧？ 英明不说话，打得很投入。石毅从一开始的闪避策略变成攻击代替防御，也没花多少时间。仓库里空间毕竟够大，你来我往的，除了肉搏时的闷哼，就只有两个人粗重的喘息声特别明显。战火起得毫无道理，演变到最后两败俱伤，也似乎谁都没有讨到好处。这样的天气，最后石毅瘫到地上的时候一身的汗，他也不管地上凉不凉了，两手撑着极度疲惫的身体，看着不远处的英明抬脚就踹。 你个疯子。 后者皱起眉，超负荷的运动量让他有一种虚脱的感觉。英明瞪了石毅一眼， 下次你再敢吓死我，我就把你绑起来上。 任何一个男人被公主抱都得急，石毅占了个便宜，是他们之前喝了不少酒，不然按照俩人的战斗力，三天之内石大公子别打算出门见人了。石毅恨恨地看着英明，想再找点什么词处来堵回去，又发觉脑子因为运动过量导致缺氧，所以有点犯晕。他憋了半天，最后长出一口气，直接倒回地上，除了喘气已经什么力气都没了。眼镜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的，不太适应的视差又逼得他闭上眼睛。过了很长时间，英明终于挣扎着爬起来，他到旁边捡起来石毅的眼镜，晃晃悠悠地过去给石毅戴上，只是手刚摸到对方的脸就被一把扯得摔到地上，石毅一翻身压着他。 毛宇到底是什么人？ 英明完全卸力地放松四肢平躺，微微眯起眼睛。 我还以为你能憋到明天早上。 没搭理他的答非所问，石毅又问了一句， 他欠你钱？ 那句卷款潜逃表示两人之间有金钱纠葛，但是看寇金他们几个的反应，又觉得不止于此。石毅眼神有些危险， 你不是说你是直的吗？ 吃醋了？ 先是王一奇，再是毛宇，石毅的醋劲远比英明以为的要大。被英明一再回避问题的态度搞得有点不耐烦，石毅似真似假的压着英明的肩膀，加重了力道。 回答问题。 我以前不是告诉过你，这个仓库本来是准备跟朋友一起合开一个酒吧的，但是后来没开成，我就留着自己住了。当时那个打算跟我合开的朋友就是毛宇。 英明的嗓子有些低沉，可能是累的，还有点发虚。石毅忍不住就低头吻了一会儿，然后啃着他的嘴唇说， 说要跟你合开，结果拿了钱跑了。 这也忒孙子了，有点理解为什么王一奇和寇金他们对着毛宇都是一脸的鄙视。石毅舔英明的嘴唇，舔得有些上瘾，他索性压下了上半身，只是用胳膊撑在英明耳侧，断断续续地吻了一会儿，然后转移阵地往他耳朵里吹了口气，惹得英明哼了一声。放任石毅的各种挑逗行为，英明微微扬了下头，思绪有点被扯回当年，语气更轻了。 我跟毛宇认识的时候，刚好是我事业不怎么顺心的时候，一开始也就是个吃喝玩乐的对象，后来因为几件事都被扯到了一块儿，才走近的。他是玩摇滚的，我和耗子他们会认识也是因为毛宇的关系。做演员做的有些找不到方向，就跟着一起混起了音乐。不过那东西就是我喜欢他，但是他不喜欢我。所谓虐恋啊，最后也没玩出个成果。 语气有些唏嘘。英明在石毅的手慢慢摸到他胸口的时候皱了一下，石毅低头吻着他的脖子。 所以你觉得他在你低潮的时候拉了你一把？ 也不算是吧。 英明抓住石毅作威作福的手， 就是人可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戒备心会降低，反正虽然没有认识太久，但是那时候跟毛宇确实走得很近，开酒吧是他提议的，我也没怎么仔细思考就答应了。 想一想，如果那时候真搞成了，有可能他也就转行了。那段岁月回忆起来都不是很真切，很疯狂也很消极。英明不会刻意去遗忘，但也确实不怎么想去缅怀。石毅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后来呢？ 我不太懂这些手续什么的，就一直是毛宇在搞。除了这仓库装修的时候我跟进了一下，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只掏钱他干事儿。一直到这地方被弄得差不多了，他又来跟我借了一笔钱，说是遇到点棘手的事需要周转，我没怎么想就借了。 这次石毅终于皱起眉。 合伙完了再借钱？你借了多少？ 差不多我三分之二的积蓄吧。 加上投资酒吧的钱，英明那时候也算是把自己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，不是什么天文数字，也足够让人啧舌一下了。 那时候身边也有人警告我，这么大一笔钱拿出去最好还是多考虑一下，可惜我当时没听进去。钱借出去了大概有一个多月， 才想起来打个电话给毛羽问问，他遇到的问题解决了没有。谁知道电话就再也没有打通过。 那家伙跑了？ 租的房子退了，夜市也关了。我问了其他人，也都说没见过他，找了有两个星期，没有任何消息。 那时候，英明确实觉得自己跟傻逼一样，经常电视剧里会演到那种被人骗财骗色的白痴，空抱着一堆幻想，最后一无所有。不可否认，他那时候多少也有这么点凄凉感。不是真的信任毛羽，他不会拿出那么多钱来合伙搞酒吧，更不要提加上后来借给他的钱，到最后甚至连一个电话的交代都换不来。